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升103.9，台东南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午夜12点整。 有一天我们终究会老，如何让我们的老年生活过得有尊严，受到很好的照顾？安南家园会是你最好的选择。一砖一瓦，用爱砌出。天主教安道社福基金会为帮助更多失能、数字贫困、弱势长者，将在嘉义大林新建安娜家园。和我一起帮助安娜家园的建筑经费，联络电话0536259968。 想要到更美的地方。 孙盛希，情歌态度双主打，微笑带过， 我说过 是他不配。态度决定爱情的方向 ，Between 孙盛希。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信。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 在找寻那繁多的夜 走着终究会过去。 放假啦，12:06，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啊，放假了。好的，今天呢已经来到了，今天现在算是小年夜啦，对不对？小年夜，然后今天呢已经过了凌晨12点钟，今天的晚上就是除夕夜。 嘿， 好的，那么大家有期待过年吗？ 还好吧。 大家有期待放假吗？ 还好吧。 放假也不期待吗？ 我不知道大家会为了这个短暂的假期，但疯狂压缩你年前很多的精力跟时间，就是那个换算过来的的。 那是我们吧，那是我们、 啊。可是我觉得应该很多工作也是这样啊，年前非常的忙啊， 嗯， 就是那个忙碌。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那种压缩一段时间，然后再噗放空， 嗯、 还是你宁愿把它就是比较平均一点。 吴玛丽就是喜欢平均一点的人， 对呀、啊， 很早就做计划了，把很多的就是节目的 loading 都分担掉。我觉得你实在是太棒了，你需要一个掌声。 还有吧， 你就是世界的楷模。如果世界上人人都能像你一样， 没有，你才是真正厉害的人。 为什么？ 你可以压缩到最后一刻再把它全部赶完，在我的眼中你也是另一种了不起。 我这次没有压缩到最后吧，我如果真正的最后的话，就是等一下下节目你会看到我就是跟光宇哥说、欸、不好意思光宇哥，你录音室要用到什么时候的那一种，那种才是到最后最后，对啊，蛮、嗯、恐怖的。好，今年短短的几天连假，大家哎、欸，你的小年夜在过什么？我总觉得以前小年夜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为什么现在都没有小年夜的感觉啊？以前小年夜我们全家叫大扫除嘞。 我今年完全没有大扫除哎、欸， 所以除夕也不会。 因为我除夕下午也要来电台，我也没有时间大扫除啊。 然后苏小姐每天都扫得很干净了。 可是我的房间衣服啊，或是柜子抽屉里面的东西，女生很多小东西你放久了还是很乱。 她已经没有在帮你就是全部扫空，这样拿一个垃圾袋把它全部丢掉。 她会看到台面上的会尽量扫空， 嗯， 但台面下的就是你 就抽屉她不会打开来弄。 对，抽屉不会打开来弄，可是你抽屉打开你就自己看到抽屉里面其实很乱、 嗯、 或是大扫除应该是也要扫一些你今年就是发现你这些衣服你已经其实2年都没有穿了， 要捐出去 了，应该要拿出来了。但今年我都没有做这些事情 啊，而且 完全没有。 今年你的衣柜应该，哎、欸，你衣柜到底要爆了没啊？因为你现在就是 还没，我也觉得很神秘，就衣服都去哪了？ 对啊，因为你现在每个月可以有好多好多新衣服穿哎、欸， 也没有那么多，因为有时候是小东西啊，内搭裤啊，女生的小背心啊，那些不会像你想象中占那么大的空间。 所以就表示你的衣橱本来就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让你塞一些新 东西。就是那个衣架你要啪就压到底然后你再把衣服挂上去，以前可能是像店面一样啊，一件一件挂好，现在是都很扁，就是你要找衣服要翻开来找这样。 好的，不知道大家的小年夜怎么过的， 你们扫完了没？ 也欢迎你们今天可以打电话跟我们一起共度小年夜。有没有人小年夜就已经开打了呢？ 应该有，因为我今天下午好像就听众说他在边打， 对啊， 麻将边听节目， 对啊。 在外面有点冷的时候，拖着慢慢的步伐，想起那些人， 那些年，那些来去， 那些不能回避的 气氛传递着， 慢慢回忆那个空间里我们秀的那些才艺。 在外面有点冷的时候， 拖着慢慢的步伐，想起那些人， 那些年，那些来去， 那些不能回避的 气氛传递着， 慢慢回忆那个空间里我们秀着秀着。 小年夜也欢迎大家呢，就是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打开我们的官方 APP， 在上面跟我们说说话聊聊天，也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说说话聊聊天，02236399550223639955，或是你用 APP 上面呢 下载了 APP， 打开 APP 上面就有一个电话键，你就可以打，你就可以用它打电话进来了。只是打电话进来之后记得要把 APP 的声音关掉哦。感恩感恩，感谢感谢。Raised in the midst of the riots, while the pigs stand cozy off a side tail. OJ on the hot trail with the all-white Bronco, yellow baby with the snot nose. Was a badass kid with a lip, should've gone on a talk show. Pronto, pronto. I was born to be an OG. Had like 15 dickies with creeps, with creeps. Fucking bitches on beaches. Esther's graces and quiches. Riding down Normandy, Warren G. Was a clear black knight, a clear white moon. Bet you never knew that little dummy might do it. I'ma live forever like the mummy in the ruins. Cause when I die, I'm a god. Paint me large on the wall. When I die, I'm a god. Paint me large on the wall. When I die, I'm a god. Paint me large on the wall. When I die, I'm a god. Paint me large on the wall. You on the wall. Ladies, let you never fall.广播女神主动戴起了耳机，是有事想要分享吗？ 没有，我以为你要接电话。 啊，小年夜五四三，嗨，你好。 喂， 你好啊。 哎，李贺， 李贺，李相。 我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的，我叫 Sunny。Hello， 嗨 ，Sunny。 真的是在太神奇了，居然打得进去。 哎，告诉你。现在还有三个人可以体会到这种快乐，因为就没有人打这样子。 诶，是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因为我之前打 N 百次，然后每次就是一直不通，想说算了，就是想说好像就是好吧，有点绝望这样。 八年前 在打吗？这不是重点， 这不是重点。 请继续，请继续。 哦，好，没有，没事，我就打算现在问说，诶，如果说 iPhone 手机可，诶，手机萤幕裂了，过年期间要去哪里换啊 ？iPhone。萤幕裂了 哦，对， 找有开的店家啊。 好废的回答。 对啊，不然嘞？ 除夕可能除夕白天可能还有店家在营业。 哦， 我觉得大年初一、初二、初三以后可能就 OK 了。 你的萤幕裂了是还可以看，还是它连就萤幕完全不能用了？ 哦，是，就是还可以用，只是有裂痕，但总觉得就是这个裂痕，如果不去处理它的话，会继续龟裂下去。 那你就用先用透明胶带把它捆起来，怎么样？ 哦， 哎，可以对荧幕这样吗？ 透明胶带贴起来。 对啊，啊，如果你比较谨慎一点，怕透明胶带太黏，你就用一些现在文青风很多人纸胶带啊，啊，纸胶带撕下来都不会有痕迹。 但纸胶带 很可爱哦， 挡住就看不到了吗？ 你就挑那颜色浅一点的，这样比较不会影响到你的。 好喂，感谢你们的解答。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 我没有看不起你们， 你是看我们没有？ 你是不是蔑视的笑？ 我不是蔑视的笑，我觉得你们好认真，我太感动了。 想说，我随便想打发一下你们两个哟，你们两个都挺认真的。 哪有，这很没有，我是真的在苦恼这件事情，很担心说过年期间就是没有店家开怎么办？对，嗯，就是真的很苦恼。我是真的是非常认真，非常认真的。对， 好，那你的小年夜是怎么过的？ 就是、小年夜怎么过？上班过。对， 你今天上班到几点？昨天、啊、 上班？哎、对，昨天就是上班到九点吧？ 啊，晚上九点？ 对啊。 Oh my god， 什么样的工作啊？ 也还好啦，就其实因为要过年是要整理一些东西，但我觉得比起一些餐饮服务业来说算还好了。对， 那你平常的下班时间是几点？ 嗯，大概八九点，但是上班时间比较晚。对， 所以其实跟平常下班时间差不多的。 对， 晚是晚到几点？ 嗯，大概十二点后吧。 哦， 对。 好，蛮理想的，对我来说蛮理想的工作时间诶、欸。 嗯， 我可以兼这个职诶、欸。 真的吗？ 对啊，因为你看我睡觉，你看我现在半夜，然后睡到早上大概十一点，我就可以去上班了，然后到晚上八九点下班，然后再来上千圈点点，很棒诶、欸，很刚好诶、欸，完美衔接。 你们公司有缺人吗？ 现在目前暂时没有 啊，好难过、哦。 好好好，那有缺人、有缺人的时候，请记得私讯给我好吗？ 可以啊。 听起来好敷衍， 真的 哎。 哎呦，没有啦。 好啦好啦，再见再见，拜拜。 好啦好啦，谢谢，辛苦了，拜拜。 Call me back, no text emoji. All this gon' be dangling on me. Pass me sagging, I've been tagging. Officer, my record flawless. Rapping since like 96 when ODB was running shit. Grammy nominated, hoaxes, trophies in my cabinet. Hide your kids and hide your wife. Then creeping, creeping through the night. Crawling, Mr. Officer, my fingerprints gon' testify. Taps above my neck and face from GTA to getting maced. Fuck yourself, I know my rights. The siren strands are flashing light. Crooked cop, I don't wanna hear this shit no more. I don't wanna hear it no more. You talking about motherfucking all lives? 0223639955，来跟我们过过你的小年夜吧。Hello， 你好。嗨嗨，你是谁？ 安安。我想要那个点播一首祖母的歌。 祖母的歌？ 哦，你没有听过吗？ 阿嬷一位哦。 嗯，他是那个就是最狼的幸福爱在斗笠。你们没有听过吗？ 不知道，我也没最狼的幸福，我哪在？ 没有啊，就觉得那个要过年，妈妈都很辛苦，然后结婚的同事也很命苦，为什么要煮饭给不认识的亲戚吃？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然后帮他们洗碗。Why？ 所以你现在有当媳妇了吗？ 没有啊， 你没有 回家灭婚没有啦，我没有。我替当媳妇的人觉得很心疼，这样子。 所以你也是蛮能感同身受。你刚刚那个咬牙切齿，我以为你要煮饭给别人吃。 没啊，就觉得妈妈很辛劳这样子，然后我不懂为什么。 那如果是有血缘关系的，你就可以接受，是不是？ 没有啊，你就是你，可是你去别人家，其实你是客人啊。 嘿， 就是啊，为什么啊？媳妇又被觉得是外人啊，可是又要做很多家事，摸斗笠。你们没有听过《最狼的心不爱摘斗笠》这首歌？ 没有哎、 不行，要 Google 它。 不行， 不行，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棒， 很棒。 那你需要在你们家负责煮年夜饭吗？ 没有哎、我也没有，我就是每到了这一年，每到了这一天，小年夜这一天，然后妈妈就会觉得明天很辛苦，然后我们也会因此觉得明天很辛苦。 所以是 就是会见到一些让妈妈辛苦的亲戚，我们就不喜欢他们。 哦，所以你们，所以 我们讨厌要一起过年的家人。 过年，然后你们家是你们这个家族的中心，所以大家都会过来。 嗯，不是，是我们要回到那个大家族里面。 哦，你们要回到大家族，但是是 妈 妈要负责煮饭。 妈妈不论如何就是会，妈妈是媳妇，所以不论如何就是会煮饭，是一个客家的大家庭。 那你想拯救你妈妈，就过年你们全家一起出国就好了。 没有办法，爸爸觉得家很重要。 爸爸就是觉得一定要回去。 对，爸爸觉得对家要有要回家这样子。 嗯嗯。 其实一年才一次，但是一年一次都觉得讨厌，可见真的蛮讨厌的。 那你对于那一些亲戚朋友们，你也都不喜欢，也没有跟你同年龄或者玩得来的表兄弟、堂兄弟姐妹吗？ 其实不会讨厌他们，只是不熟悉。但是不熟悉的情况下，又要让妈妈很辛苦，就觉得这个年节就是不会放轻松，就跟玛丽一样没有开心的感觉这样。 妈妈是唯一的媳妇吗？还是就是所有媳 妇妈妈不是唯一的媳妇 都要帮忙？ 就所有的媳妇都要辛劳，但是。 所以明天是一个媳妇拼盘大会， 媳妇过难日、 媳妇就是已经这样庸庸碌碌的过一整年了，然后而且他们嫁进去已经二十年来都这样，很不可思议耶。 所以二十年他讨厌二十次。 这就是传统的威力。 对啊，很可怕。 嗯， 可天下应该你们的父母亲都没有类似的那个吗？ 我的父母亲算是从我小时候懂事以来，算是没有要跟一个超级大家族一起过这个样子。 我也没有哎， 真的好幸福、啊。我也想要在家里就是吃个锅这样子就好。 你说自己的小家庭就四个人、五个人这样子？ 对啊。 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违抗那个大家庭、就是身在那个大家庭的环境，究竟你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跟多坚决的心意，才能说从今年开始 我不跟你们一起过了， 我们家就是我们自己吃锅。 嗯 嗯，酷哦。我们也没有啊，所以我们一直都跟大家一起吃锅。 没有，我说我不能理，我没有办法理解，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做到这样，你觉得这样全家大多数人是开心的话、你要怎么做？ 好吧，所以没办法给我一个就是跟大家断绝关系的建议这样子。 就因为你还是要，现在做主的还是你爸啊。 嗯， 对啊， 对， 你爸还是觉得这是很重要一件事，那就没有办法了、除非今天你们这一个小家庭，你们全部都觉得说，哦，我们今年就不要回阿嬷家了吧，然后又都很有 guts， 的说，今年我们不会去了，我们要出国。 好，那我明年带着他，带着妈妈出国， 试一试， 带着他飞走。 好， 好，谢谢你，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 被浓缩成一首诗，过去并列成了心事，离开时帮自己解释。笑得出来都没事，握紧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也不是那么懂坚持。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剩下的爱情收走，我总是付出好多，连结束都要我说。以为我假装说要走，你会抱紧我，痛都是因为拥有，等不等都难过。你却也总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我总是付出好多，连结束都要我说。以为我假装说要走，你会抱紧我，痛都是因为拥有，等不等都难过。 什么角色都 carry， 投降注定属于你。 下路的时候一定要带表情，而我的招牌就是小提琴。面对僵尸大军的我无所畏惧，一定杀个精光一干二净。看你血肉模糊我的好心情，你别挣扎行不行？看你坑坑巴巴的身体，我真的好恭敬。赏你一个痛快， 我是田雅霍， 打电动对我来说是在忙碌的生活中必备的放松行程。想你一个痛快，这首歌用轻松愉快的编曲带入充满电玩感的歌词，让你杀敌时游刃有余，胜利轻松到手。 虽然我开枪的毫不犹豫，从来不做多余的考虑，但是同情心我还没完全抹去，让我一枪送你出局。痛快呀，还抱了你的头，在疯狂擦着你，想你一个痛快呀，还我拿起手榴弹把它塞到你嘴里，就这样噼里啪啦。你的身体 我是田雅霍，这就是我的新歌想你一个痛快。 我想你一个，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知道吗，台湾约每47分钟就有一名女性罹患乳癌，现在你可以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养生才是根本。百年汉方通乳饮，陪伴你一生的养生饮，立即上网搜寻仙桃牌通乳饮，或拨打0800-302020。想你爱你爱你， 赖明伟超台推荐，干杯万万岁。 酒无饮，马路好来交杯，我无客对不起咱 家。酿飘配天地，我红杯。摇滚公主赖明伟首张个人台语专辑《新乃威》现正热卖。 我是杨成军。 少在那边，你从不曾爱过我，言不由衷是因为你，还爱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小年夜，小年夜，小年夜，小年夜，小年小年小年夜的青春点点点，小年夜的青春点点点，12:28。嗨，这个小年夜，你现在正在干嘛呢？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小年夜，跟我们一起共度你的小年夜，共度我们的小年夜。 到底刚刚马克说了几次小呢？你知道吗？ 0223639955，0223639955，到底他在公三？0223639955，嗨，你好 ，Hello， 嗨嗨，你是，嗨， 嗨， 你是谁？ 阿宝， 嗨，阿宝， 你在擦光疗指甲油？ 现在？ 对啊，我妈妈买了光疗机，所以我的小年夜在擦光疗。 忙着玩你的新玩具。 That's right。 哎，今天也是，就是。走过路上发现人好多，然后好多人在 忙着把自己弄美， 对， 剪头发、染头发， 对， 做睫毛、做指甲，各式各样的。 好多人忙的就是把那个腿伸出来，让人家搓脚皮这样子。去 脚 趾？搓脚 皮是什么？ 撸撸尾 啊？对啊，去脚趾、搓脚皮，然后什么剪 睫毛已经弄好了。 我他们年前也是非常忙碌的一群，各式各样的 对对 美容行业。 嗯，今天我还经过那个100元剪发，因为好像理发有那种就是过年前要把头发剪短的那种习俗吧，嗯、比较传统一点， 新 气 象、 嗯。 对，所以我就看到，哎、欸，现在有100元剪发，然后他生意就超好，因为他只要100块。 嗯 嗯，又省钱又大扫除。 是的。 哦，对，我最近在逼我妹的同学听青春姐姐，因为我想说他们就是青春的人，为什么他们都不听？然后我就问他们说知不知道青春点点，他们就说是什么，我就说就是广播啊，然后其中两个还都窃窃私语，对，就说是爸爸开车的时候车上听的那一种嘛，傻眼， 这么夸张， 对，然后我就什么也太夸张，我就逼他们听录音档，然后就找我有送信息我打你们听你们听这样，然后我就找了那个叫什么那个一直吹口哨的手枪王给他们听，我笑了。 他们有笑吗？ 你还记得手枪王吗？ 当然记得啊。 那超好笑，我妹笑到不行啊，他们笑翻了。 所以妹妹有笑？ 我妹笑开心啊，对啊，笑翻。然后我自己为了要逼他们听，就是说，就是来了，比如说来了5个，然后就叫他们要听，然后我自己就重听2遍，然后又另外一个同学来，我又逼他听，然后我又直接在又我听了10几遍嘛，这2天我快笑翻了。 阿宝，你浪费了好多青春在我们身上哦。 不会，这是很值得。怎么 后面谁在笑？谁在笑？ 我妹。 所以你说他们来是什么？来你的面包蛋糕烘焙坊？ 没有没有，他就来找我妹玩，因为他们考完会那什么学测，他们考完学测就是 妹妹才18岁， 对啊，我妹很小，我妹这2天才在爽而已，为什么那么激动？ 但你跟你妹能沟通吗？ 可以啊，可以啊，可是我很幼稚，还是我妹很老成吗？ 我哪老成？ 人家 了，而且他以前会装，他声音都有点稚嫩气质，奇怪。 欢迎宝妹加入我们的行列。 那宝妹也是一个很像男生的女生吗？ 嗯，蛮像的。她以前是那叫什么蓝姐色， 蓝 姐 色是什么啊？ 有点像童军色的女生版，然后就是要耍火棍，然后那种耍光球，然后办活动。 哇，这样你上大学会很 popular， 迎新树影都 靠 你照哎、欸。 她也是社长，然后去耍那个光棍，超厉害的。 我天哪、啊！哇，你的大学生活感觉现在好光明哦。 希望他能考虑上他想要的大学，就能更光明了。 妹妹想要上什么？上哪里？念什么？ 世新。 嗯。那如果老师都帮你打0分怎么办？ 冷静。崩溃。 好。 他太紧张了，他太紧张了。 好，感谢阿宝的电话，感谢阿宝跟宝妹。 新年快乐哦，拜拜。 新年快乐，拜拜。 02-3639955，23639955。以前你迎新宿营的时候有火舞吗？ 谁弄火舞啊？ 那要练很久哎、欸。 我不行啊，我光是练周杰伦双节棍就累死我了。 你们有练双节棍啊、 哦？我们那一组要跳的好像是双节棍，我有点忘了。 呵呵哈嘿， 我用双节棍。 喂喂， 嘿， 哎，你好，我是小胖。 嗨，小胖。 嘿，我刚刚现在基隆夜市，我想说哇塞，那个我以为凌晨的基隆夜市没什么，就刚刚一看要挟我， 还是很多人吗？ 那个一大排长龙哎，那个彩券行大排长龙， 是彩券行，那其他吃的嘞也是大排、 吃的也好多，好像就很像是中午的夜市，大概是这样子的人潮啦。 好离谱哦！ 现在我就说，哎，像不是凌晨吗？而且也太早过过年了是吧？我想说太夸张了，一堆人抢着那个过，然后我觉得那个我每次对这个过年的时候，我都会跟家人说我尽量不要去彩券行，因为我觉得彩券行会那个气会散发出一种看起来好像黑色阴霾的那种气这样子。 为什么？ 没有，就感觉那边就很像失心疯这样子。 哦、 就是我看到前面，我就看旁边一个人，就是女朋友就跟男朋友说不要再挂了，男朋友说不管你继续，然后把他手打开这样子。 所以你看得到人家的色彩能量气场哦。 没有啦，那个是一种感觉，就是像我有时候我曾经也会为了追号，就是 emoji， 譬如说我可能四号我买四五六，然后每次我就说 一定要 七八九，林北就是要追到，追到 四五六没中齁，七八不买就觉得 为什么？ 因为通常他不会连续那么多张都是很烂的 哦。 他有一个结构，就是你 们在说刮刮乐啊？ 嗯， 哦， 对对对。那我现在比较乖，我现在没有刮刮乐，我过年都会玩那个散弹枪攻击，就是我会买三九二盒，就是你只要25块，然后就是当天不是有金彩539吗？你只要中两个号码就会有1250。 什么？哇，有这种好事？ 二盒。 39选2是不是？ 对对对，就当天，然后所以我说反正这样，就是我会买1000块给他买个随机4组4×4随机40组，我就跟开玩笑跟朋友说，系统在怎么闪啊，闪得过吗？就是我就给他一个乱枪打鸟这样子，然后我都会把那个号码去抛在那种 PTT 的乐透吧，每次我都不用看，8点都有人自动会跟我说，哎，恭喜你中了，恭喜，那我都不用去对了，他们都会帮我自动对。过年玩这个还蛮爽的。 你之前的经验你都会有回本吗？你玩那个什么随机40组那个？ 我玩过3次，就我两次的1000块都有，两次都有中到两个，然后有一次的2000是中到，就有一次我买2000块更夸张，直接80组，可是只有中到一个， 所以就输了。 对，就好像都错都有，至少都有一组。 嗯， 对， 但是没有两个的。 有啊，就是有一次买1000块中2组的，所以就是两次有多中一组，然后一次是 他一次中了2000，可是那一次他什么80？ 不是，等一下，我们重新啊，你玩了3次， 我买了2次1000块，有中2组，都有中2组，所以赚了2000，1250×2是25， 2500要扣掉你原本的1000本金，所以你赚了1500。 对，嘿，对。 好，然后还有一次买了2000的，只中一组，所以2000中减1250，就是那一次你赔了750。 对。 哦。 可是这个我觉得相对比较公平，是因为我真的是随机，就是比较不会像刮刮乐，因为刮刮乐那个投资报酬率我觉得太低了。 所以你用电脑，你用电脑选号40组。 对啊。对，那种就是1250，虽然就1250，可是相对的比较好送啊，而且那种是真的是完全几率，因为就是随机这样子，啊，系统也闪不掉。我们看一下这样子，对， 40组×25块是一二，不是？ 很爽啊，这种爽感就是比那种，我觉得比那个春节100元的红包还有那种感觉。 好，所以如果你中到一组的话，就赚250。 哎，对， 蛮不错的。 所以假如中超过一组的话，就回来了、啊， 就多赚。 对，那你假如会抓号码的话，你就可能抓一个九加几，有人相信他可能今天开某一个号码、 嗯， 他这样子中的几率会更高。 那一种直觉性跟他好运很强的人，他觉得几号会开、欸， 对， 那才够力。 然后我最后建议大家，就是过年的时候买个刮刮乐，就去买刮刮就可以走了。但就像我弟之前刮2000块，然后中到8000。结果我弟又在翻，就是有人就赌性，觉得他现在就是那个好运当头，他又在刮，然后我跟他讲不要刮，他就翻脸，他就说你跑什么？我现在就最后就是亏2000。 嗯， 对啊，就觉得我就是买几张，然后回去刮，没有中就算。 嗯， 对啊，早就是讲一下这样子，哎，分享一下，哎，那个马克，你们也会去买吗？就是像这样子， 我一定会。没有，你今天告诉我一个很棒的玩法，我回家就好好研究它。你说39选2是不是？它叫什么？ 对，你就1000块有40组，就散弹攻击，就是我称为散弹枪攻击。 它的名字叫什么？ 392合作的合392合。 不是啊，它应该我要去买一个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叫什么？ 你就说我要392盒 啊， 金彩539，然后2盒， 金彩539，好， 两注就是2盒啦，2注，对， 好， 就是392盒， 金彩539，392盒1000块，然后电脑随机选号，谢谢， 40组，对，40组，你爽，好。 感谢你， 好，谢谢你，好， 拜拜， 谢谢你，有空要跟大家讲， 好， 拜 拜。 拜 拜， 对啊，你看基隆夜市现在人这么多人，就真的很有在过小年夜的感觉啊。 可能你没有去外面很热闹的地方走吧，还是你要去通化夜市看一看，还是干嘛的？ 我没问题，我现在就去。 我说你两点下现场后，你再去通化夜市看一看。 哦、那我不要，我今天不行啊，我今天很我生病哎、欸。嗨，你好。 嗨。 Hello， 马克玛丽。 嗨， 新年快乐。 你是谁？ 你是中和的小刘。 嗨，小刘。 对啊，刚刚十点多的时候写了一封马克信箱的信， 感谢你。 然后今天的大扫除觉得很充实。 好， 对啊， 太棒了。 嗯， 那这边跟你说一声新年快乐。 好， 拜 拜 拜拜。 0223639955，12:41，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让我们来回味一下吴玛丽在高中时期青涩的黄以玲 MV。 欸，最近有人私讯欧马克说什么，这是真的吗？什么他就是吴玛丽高中时期真的有去拍 MV 吗？哇，广播女神 现在不是了吧？ 在小的时候啊，什么现在不是了？ 他不是会一直换吗？ 你说现在已经点不到那首歌，点到那首歌已经看不到你了， 不是那个版本了吧？ 哦， 我记得。 嗯，那时候 到底拿多少钱啊？好少哦。 而且其实应该每一年就是他要再继续播的话，应该都要给你钱才对。 小时候哪知道那么多，我就只想说哦，有点钱赚。 起身难免手心开，日行千里心下来，飞檐走壁破奇怪去。起者来，哎，干嘛不向前一直走？勾拳一直有 人去，冒险危险。 一根我不抽的烟，你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啊。我打开任督二脉，东洋兵分两朝派，一杯我一脚踢开啊。快使用双截棍，呵呵哈嘿，快使用双截棍。我的耍的幽默优雅。Bridge， 嗨， 嗨，你好， 你好，你是？ 哎，我是玛丽斯哈斯本。 玛丽斯哈斯本。 哦，玛 ，Mary's husband。 对，今天来向我老婆来告白。 哎，我刚刚真的以为那是一个英文名字哎。 玛丽如果就是爱情的摩西，我就是迦南。 迦南是什么？ 圣地迦南，因为摩西最终还是要来到迦南圣地。 哦， 迦南美地。 所以他开河是为了要去迦南美地哦。 对，没错。 那迦南美地有什么？ 迦南美地就是 上帝有许诺给犹太人，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在那里。 没错，现在那边就是以色列。 那他到了之后看到了什么？ 到了之后， 这是圣经故事吗？那他到了之后呢？ 欸，那不是重点，今天是我是来跟你告白的。 不是，你引起我的好奇心，我就想说，哇，他就那么辛苦，然后到那边就像是那个谁要唐僧要取经这样。那他到了之后呢？ 我必须要说，就是我的圣经就是出完摩西之后差不多死了，我就读不下去了，因为接下来就是生命跟民数记，然后 你让我告白好不好？ 哦，对不起，对不起，请继续。 玛丽，我爱你。 你是谁呀、啊？玛丽斯哈斯本。 对，我就是玛丽斯哈斯本。 丈夫对你告白嘞。 对， 老公对你告白。 为什 么 要在小年夜突然要这样子对我？ 玛丽 baby， 你要跟我回应一下吧。 你要跟我玩 BB 游戏哦。 啊，弟弟游戏是什么 ？BB 啊，你刚刚叫他 baby 啦。 哦 ，baby 游戏，对对对。 BB， 那你喜欢我哪一点啊？ 哪一点？ 好敷衍哦，我都不知道我有什么点，就是每一点，那就是没有点，零点，扣分。 三点哦，那三点。 你想看我露三点，色 baby。 哇！好啊，玛丽，嗯。我也算是新登场了。 你也是新登场哦。 对，我也姓冷场，帮我 Q 一下。 帮。 新登场。 好，好啦，就新年，祝你们两位新年快乐。 就这样，你告白结束了。 我告白结束了。我。 哎，你现实生活中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我现实生活中是一个还蛮沉稳的人。 几岁？ 我34。 多高？ 176。 多重？ 71。 做什么的？ 我已经忘了多高 了。做什么的？ 176、71。 对。 做什么？ 服务业。 做服务什么？ 餐饮。 内场外场？ 算厨师，可以煮菜给我老婆吃。 那你擅长的料理是？ 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你有独门酱汁吗？ 海鲜佐鱼子酱。 海鲜？ 你老婆没有皱起来哎？ 你老婆 还把那个手的食指都放在鼻孔下面，她好像觉得很臭。她好像觉得 老婆，你不要这样，你知道吗？老婆， 她觉得很臭啊。 好歹我们结婚那么多年了。 怎么会人招牌是海鲜佐鱼子酱啊？是什么？ 你不觉得很妙吗？ 台湾人有在爱吃鱼子酱的吗？ 就 我真不明白那边吃鱼子酱的人在干嘛。 哇！一开地图炮， 不是因为我就是吃不出那个，这不是还会有人吃什么配酒，然后什么那个什么香气？ 对啊， 我善假郎命，我真的是不明白 哎。有空我可以做给你吃，老婆。 我觉得你这样好像 在 整我、欸， 在哪里？ 为什么 在哪里服务？你的根据地在哪？ 新北市 哦，新北市很大，新北市在哪里？ 新北市的三重区。 三重哦， 你是流氓吗？ 哇哇哇！ 我不是，我是个正经的小孩。 三重， 所以你也住三重吗？ 对。 还有什么要问的？还有什么要问的？啊，平常的兴趣是什么？兴趣？ 平常的兴趣哦，打篮球。 会三步上篮吗？ 我会从罚球先起跳。 最好是 起跳之后，然后一秒之后就落地了。 好，喜欢打篮球，很常打吗？ 对对，差不多一个礼拜打一次。 去运动公园那种？ 哎，这要问我老婆，我老婆很清楚啊。 你老婆是？ 就你啊，玛丽。 没有，我现在在认真的问问看，看你有没有可能变成她的老公嘛？ 哦， 对啊， 现在 我现在在身家调查， 他也不是真心想要娶我好吗？你听不出他那个敷衍的态度吗？你是不是跟他认真？ 欸、 就是一个 玛丽，你现在可以 三重嘴炮王啊！ 你现在可以比武招亲来试试看， 比武招亲，你说比篮球哦？还是要比 厨 艺，还是要比厨艺？ 任何一项技艺都可以， 你都要报名就对了。 对对对，今晚可以报名吗？ 今晚 看谁可以当玛丽的老公。 今晚可能有点太急了， 好荒谬。 就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我们要从长计议。 哦， 对，如果要比赛的话，我们也要认真弄出一个很厉害的比赛来。 好好好好好好，哇，期待啊！ 好，晚安喽。 晚安了， 哈斯 玛丽马克，新年快乐， 哈斯本， 玛丽斯哈斯本， 拜拜， 拜拜。 遭遇因为这个复杂世界而感到疲惫的每个孤独灵魂，韩国最具代表现代摇滚乐团 NEO。在黑暗中发出光亮的声音，唱出诗句般的乐章。 上网， 那我该找谁？ 找魔法部屋，他们的科技假发能还你应有的发量。 假发会被看穿吧？ 放心，就像自己的头发，洗头游泳也没问题。魔法部屋，0800-067-167。 坚强，坚强 ，Shiny 姚一晴 ，Getting Stronger。 Every time when I'm not getting stronger。 二十岁的无畏。渐渐渐强，首张专辑 Getting Stronger 渐强，1月20日正式发行 EMI。 我是郭靖。 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说，你却也从没记得过。剩下的爱请收走，飞碟那会儿空中的梦想家。 12:53，即将要54分了。今天呢是1月27号，今天的晚上是除夕夜，现在正是小年夜。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共度今年的小年夜。0223639955，0223639955。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容祖儿的新歌，叫做《第100个我》。 他说我总是笑着的，他说有99种我，开心着，同时担心着，在家里只穿白色。咖啡之恶，假装勇敢，却胆小呢。他不知道也没说的第100个我，用小小的脸装满孤单的生活，希望下大雨，然后喝一杯。 叫满桌，像个男人。 全主打。 从前前前世开始，我就在寻觅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就是 Red Whips。觉醒，解放，自由，全新的 Red Whips。榜冠军 Red Whips 全新专辑《人间开花》DVD 特别收录新海诚执导《你的名字》电影主题曲 Sparkle 音乐录影带环球 We love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金鸡来报喜快乐迎新年金车企业祝您今年吉祥又如意事事都顺心 大家好我们是 BOXING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我是台大高阶管理教育发展中心执行长谭汉儒长青企业的治理与家族接班是台湾企业最重视的管理议题台大长青企业治理与传承领袖班由台大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经济大学顶尖师资在日本授课同时参访日本百年千年长青企业与企业高层面对面交流 企业永续经营的最佳选择请洽台大管理学院3366-1729 就这么说好了今晚就是你 有种人永远不会被驯服信 Gentle Monster 巡回演唱会5月20日台北小巨蛋2月1日 iBall 全面开卖 大家好我是谷谷 妈妈，母咪， 最后是不是差一个母咪呢？不是妈咪，是母咪耶。 对。 0223639955，0223639955，我是母咪马克， 我是母咪玛丽。 嗨，你好啊。 嗨。 怎么称呼呢？ 好久没打了，现在有点紧张。 你是谁？ 红豆。 红豆。 大红豆，上大学变不屁。 红豆，你真的好不屁哦，还是你故意现在字要讲的很少，不让我们听清楚你的屁？ 因为我不知道要讲什么。 那你的大学生活呢？ 大学生活还好吗？ 很好啊。 很好哦，有交到好朋友吗？ 有啊。 很棒啊。 那还有继续唱歌吗？ 有合唱团。 哇哦。回忆过往，过去这一两年在听青春点点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好像恍如隔世的感觉呢？ 没有啦。 没有啦，这听起来真是大学生耶，好难想象。 没有啦。 好难想象隔了一年就变这样子哦。人的成长真的是好令人惊艳。 我怎么还是一样啊？ 你说我啊？ 他说他自己吧。 对啊，我啦。 哦，你说你还是一样哦？ 对啊。 没有啊，但是我觉得你不一样，你变了。 你今天在我们节目唱什么歌啊？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现在如果再 cue 你唱，你还是会唱吗？ 不行。 不行啊？为什么？ 你看，羞耻心长出来了。你这个分界点就是他就是有羞耻心了。 以前都没有。 以前是自信大过羞耻。现在羞耻大过于自信这样。 这样我真的希望大家不要长大、欸、 对，长大人就是这边很不 OK、 啊、大家长大以后就做事就碍手碍脚的。 不是啊，就是我家人在睡觉。 以前家人不睡觉吗？以前家人不睡觉吗？ 而且我记得这个对话好像也出现过，就那时候你也说什么啊，可是在睡觉我们就噜噜噜噜噜你就上了。 那你的小年夜怎么过的呢？ 看电视啊。 你看什么电视？随机调查一下。 阿公 ，Oh my god！ 看 YouTube 啦，其实。 YouTube 上面看什么？ 综艺大热门，跟我爸一起看。 你们 他在回味他以前那个吴宗宪。 诶、欸、嘿。 所以我把他接到电视上去看，是不是？ 对啊。 哦。 不唱就对了，副歌来两句也不行。好像可以哦， 我想想， 可以哟、哦，快点啦，送我们个新年礼物嘛！ 我觉得你真的超屁的，你真的很烦呢、欸。 不是啊，就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啊！ 你好鲁哦 ，Right？ 你唱歌那么好听，他清好嗓子了。 好，我们准备好了。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有些爱也像蚯蚓，却更清晰，而在移动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 好听好多好多哦！ 这是认真的，这是真心的。 我记得你原本唱歌就是好听的，然后现在就是 更好听， 往前跨了大概900米吧。 哇哦，是真的很好听，是真的很好听。 对啊， 红豆，谢谢你送我们的生日，不是新年礼物， 谢谢你。 好， 红豆晚安， 新 年 快 乐哦， 拜 拜 拜拜。 孩子就是会长大的。0223639955，1:06，青春点点点，在小年夜除夕，嗨，你好， 难抠死了， 你是谁？ 我是杨子怡。 子怡哥，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天哪，你的声音还好吗？ 我声音应该还好吧，已经越来越好了。对， 我觉得听起来是不太妙啦，其实。 已经你没有听到我前天去上立新姐的节目那个声音， 他会不会以为你是故意像他？ 你是不是在模仿 他？ 他 说你干嘛模仿我？你干嘛学我讲话？ 但还好他给我一罐很厉害，就是类似广东木药粉那种爽喉粉。对，所以我今天有声音可以扣音。 更当麻药粉。 现在是往 喉头狂喷就可以了吗？ 对对对，就是那种甜甜辣辣苦，甜甜苦苦的那种。 怎么觉得好像有点好吃啊？ 还不错哦，下次拿给你吃。 子怡哥，小年夜在干嘛？还是你是要跟我们有事情要聊，是不是？ 没有，我在开车，我现在停在路边。我在听你们节目啊。对啊，你们小年夜要上班，我觉得好辛苦啊。 我们明天除夕也要上班哦。 真假的？不是预录吗？ 晚上是预录，但是下午要上班。 哦，下午要上班。哦，晚上吃饭啊，一定要预录啊。 对啊，大家都要回家吃饭。 刚找到那个祖母的话了没有？ 祖母？ 你也知道祖母的话？ 那个刘福柱的歌啊。 我们两个是真的完全不知道，就那个什么媳妇的什么鬼啊？ 对，媳妇的什么什么道理什么什么？我刚刚就是因为那个人讲的那句话，然后我就直接 Google 打了什么媳妇的什么道理什么什么 blah blah， 然后就出现那首歌了。 很好听吗？ 我没有听啊。我在听你们节目啊。 你在等我你在等我们 Q 出来是不是？ 我在等你们放啊。我想说你们真的没有打算要找我，对不对？ 电脑在男主持人手上。 哎呦，怪我了，怪我。 OK， 马克自己决定。 你坐过来。 不是啊，我很不会打那什么关键字诶，什么祖母哪个祖啊，哪个母啊。 没有，你现在就打祖母的话就找得到啦，很简单。好啦，小年夜你们。 有人说是章子怡吗？不是章子怡， 是杨子怡，对不起。对。我超惨的，我那天录完中医三国志，我就急诊了，我就住院了。 我有看到你的新闻。 对。超惨。 你说淡水巴黎那一天哦？ 不是，我们是去哪里啊？ 我们去中立的那一天。 我们去中立。 对。 對， 然后他就到后面就是没有声音哦，很可怕，就声音越来越哑，然后就是讲话就永远闭塞，我觉得。尤其你在节目上你要一直讲话的时候会出事的。 对，然后我照了人生第一次的胃镜，然后那个胃镜照胃镜，然后那个护士问我说你要用无痛的还是，就是无痛胃镜，就是我说无痛胃镜跟一般胃镜有什么差别，他说无痛胃镜就是要全身麻醉。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觉得很害怕，对于全身麻醉这件事，因为我很怕我一麻醉以后我就起不来了。对，然后我就用选择就是正常一般的那种，然后我就后悔了。 还好啊， 胃镜是从嘴巴还是从鼻孔塞呀、啊？ 嘴巴， 他拿了一根像水管一样粗的东西往你的喉咙里面，这样一直捅，一直捅，一直捅。 对啊，可是只有吞下去的那一瞬间痛一下而已啊，之后就还好了。 马克做过， 对啊， 没有啊，我觉得 那一瞬间痛一下， 无时无刻都在痛。而且他说什么用鼻子吸气，然后用嘴巴哈气，你哈就不会痛了。然后我有鼻塞，你知道吗？我鼻子根本没办法吸气，所以我用嘴巴吸气，用嘴巴哈气，然后我就整了一个大阻塞。然后我那天完以后，我就一点声音都没有。对，很可怕。我觉得照胃镜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所以如果你的身体允许的话，请大家使用无痛胃镜。 我觉得最衰的是你照完胃镜之后，医生跟你说，其实你的胃没事。 对，我的胃没事，我只有食道有事。 那为什么那时候要照？ 没有，因为你要，因为我没办法吞咽，因为我只要喝水。那天就是因为我没有一直在吃东西嘛，然后我一喝水就直接从鼻孔喷出来。就是 哦，我不是故意笑的，我只是觉得很荒谬。 你很贱，就是因为那个食道灼伤以后，然后它会有一股压力，让你没有办法吞咽那个动作，它会直接把你挤压出来。所以我两天都没有，我水都只是放在嘴巴里面润润喉，就要吐掉。没有办法吞下去，然后我两天都没有吃东西，我四天瘦六公斤。 天哪， 好可怕哦， 超可怕的，我觉得超可怕。可是我现在可以这样吃啊。 有人说胃镜有比较那个细的，可是比较贵。 就无痛的，好像就是用比较细的。对对。然后我那天是去急诊照了，然后反正我也不知道，他拿出来的时候我吓坏了。我真的吓坏，拿出来那么粗，你要塞我嘴巴里面，然后可是都已经头已经洗下去，要把它洗干净，你知道吗？就好吧，你就塞吧，这样我就有一种被侵犯的感觉，很不好。虽然从前面不从后面， 没有快感。 第一次总是会痛的嘛。 你下次 你们一定要 你下次 节目就是要这样聊的。 没有啊，你现在去检查一下射护线，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被侵犯的感觉。 射护线怎么检查？ 马克，你检查过射护线？ 你去检查一下，你就知道了啦。 什么？你分析一下、啊。 去。 怎么检查、 啊？没有啊，就是一样啊，也是你身体的洞就那几个嘛，一样我要插进去摸一摸啊。 所以是从尿尿的那个洞吗？ 啊，怎么可能？哎、欸，尿尿那个洞，你手插进去哦！我天哪、啊，哇！ 吓、哦、死了，吓死了！ 那 個、我没有，我好奇，因为射护线感觉是应该是从尿尿的洞，所以它是从 吓 大便的洞。 我对啊，对啊。 哦哇，好变态哦！ 会有种奇异的快感，有一种 amazing 真假的， 對， 可以从肛门检查射护线。 我那应该是射护线吧，就之类的。嗯， 你确定吗？好，总之我今天要说，就是你们节目有够难抠的 哦。好， 我刚抠了十通吧， 十通 才十通而已，只一个都没有吃过苦。 啊、我上次一通就抠进了， 哦，因为上次太容易了啦。 然后这次抠了十通就是没有接通啊，然后我就一直遇到什么，又放了容祖儿的歌，然后连续两个广告， 然后你想要听媳妇的歌又听不到。 不是，那不是我玩你，那是我在为那个人说话。对， 哦， 那我们可以点歌吗？ 你要听什么歌？ 我还没想好。 好，那不行。 哦，好吧，好了，新年快乐，大家， 吉哥新年快乐， 拜拜，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 有人问你检查射护线要干嘛？ 检查射护线要干嘛？没有啊，就是检查啊， 就是一个完整你去全身健康检查， 就是看你要不要检查啊。 哦， 对啊， 哦， 就检查嘛。 我只是传达， 然后你就是不知道他怎么检查，只要直到弄了以后，他说哦，原来是这样检查。 那他手指伸进去之后呢？ 他就会摸一个东西啊。 他用哪一根手指？ 我不知道欸，你以为我在玩游戏啊？我就医生说，欸欸，你猜猜我今天用哪一根呢？欸，哦哦哦，以前我们都玩啊，点你头啊，我用哪一根手指啊？ 欸， 啊， 我没有玩过点头是哪一根，欸， 你没有玩过点头是哪一根啊？ 玩得出来吗？ 当然分不太出来啊。欸，过来，过来，我点你头啊！ 这 有什么好玩的？我也是觉得这有什么好玩的，啊？别人插你屁眼，我跟你说哪一个手指插的？这有什么好玩的？ 不是，我因为我就真的很好奇，医生用哪一个？ 我也不知道啊，啊，可能要 啊，但你的射护线健康就对了，一切正常， yeah, yeah, yeah. 健康健康。 呀呀呀，0223639955，哎，嗨，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 我是 Alex。 嗨 ，Alex。 Hey. 我从国中就开始听你们的节目啊。 We miss you. We really miss you. 之前好像有是哈雷路亚是打电话进来吧，我也有点忘记，我好像打过一次， yes. 很久以前了。 Yes. 对哦。 Yes. What? I remember that. 你记得 Alex? Just kidding. 怎么可能？好久以前了。 Alex 去哪里读书啊？ 去英国。 哦。干嘛？ 我想你哦，这么简洁有力，以为你要接着问什么？ 没有。然后呢？你现在已经念完学成归国吗？还是你回来要继续念书？ 还有一年，然后我先回来当兵这样子。 对，当完兵然后再飞回去念完。 对啊。 你念什么相关的？之后要做什么？ 工程。 工程。 机械工程。对啊。 医学工程呢？ 机械工程。 哦，机械工程。 嗯。 哇。 那你的小年夜怎么过的呢？ 嗯，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哪样？ 就我说就在家里啊，就在家里面，我干嘛？ 走来走去吗？ 嗯，也没有。我就好，我其实很多年没有过年了，对啊。 为什么没过年？ 就是都在国外啊。 国外过年不是也会留学生在一起，然后一起煮个火锅之类的吗？ 好像前一两年有吧，然后之后就对过年这个节日没什么感觉了。 嗯嗯嗯， 对， 好哦。 希望 你，因为没有放假，所以就没什么感觉。 嗯嗯。那 Alex， 感谢你今天打电话给我们，你有什么特别要说的话吗？ 没有，就说完。 晚安哦， 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 乐 哦。 好，晚安， 嗯，拜拜， 拜拜， 拜拜。 Best at each other's lonely nights, each other's paradise. With a picture for my brain, someone to share my brain. Tell me what you wanna drink, I'll tell you what I got in mind. Oh, I don't know your name, but I feel like that's gonna change. You ain't gotta be my lover for you to call me baby. Never been under no pressure, ain't that serious? 广播女神刚弥补了她过去30年来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遗憾，她玩过了。 你们在什么时候玩了敲你的头猜猜是哪一根手指的游戏？ 这个不一定要敲头啊，你在学校的时候不是很多人在，就是说在你背后写字或点你，要说哪一只？ 没有， 从来没有。 只有写字猜字，可是没有写字，然后或是点你猜哪一根手指。 哦， 这是不是男校才会玩？ 男校玩这个才更怪吧。好，但重点在于就是那真的很难猜，猜不到啊。 对，我刚刚以为很简单，我试过了，很难。 很难啊，对啊。更不要说用你的肛门猜了。02-2363-9955 嗨。Oh no。 02-2363-9955 02-2363-9955 It was a big, big world, but we thought we were bigger. Pushing each other to the limits, we were learning quicker. By 11, smoking herb and drinking burning liquor. Never rich, so we were out to make that steady bigger. Once I was 11 years old, my daddy told me, go get yourself a wife or you'll be lonely. Once I was 11 years old. Some friends or you'll be lonely. Once I was 7 years old. Once I was 7 years old. 劲歌金曲 他们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张惠妹，但我想说的是，这些歌曲所以有动人生命，那是因为里面住着你们，住着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像一天红艳阳，像一脸色僵，你是淘气像辣椒，冬天清风面，世界多悠闲，你让烦恼不见了，叫记得你的名，我怎么可以忘掉，当我能够飞，飞越了云霄，我一定要你看到，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oh yeah, 不管相隔多远， 2017乌托邦2.0庆典及20周年世界巡回演唱会，唱出20年的音乐回忆。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金鸡报喜，健康迎春，品玉方、五福、八方燕窝礼盒送礼自用两相宜，还有刮刮大奖，刮中5000，让您现刮现抵，把握好运，趁现在！快拨品玉方燕窝0277166228，7716-6228。 什么角色都 carry， 投降注定属于你。 赏你一个痛快，你呀嗨，我包了你的头胎，疯狂扫着你。赏你一个痛快，你呀嗨，我拿起手榴弹，把它塞到你嘴里，就这样噼里啪啦。 田雅霍全新专辑《It's You and Elvis》现正热卖，全省签唱会热烈巡回中，详情请洽粉丝专页风华唱片。Forward Music。我是台正宵，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摩羯座是这么严谨的人吗？子怡哥刚刚发现了，就是这首《祖母的话》是邓丽君唱的，他刚刚讲错了，想要更正一下。 他把邓丽君当成刘福柱，这个差蛮多的。 刘福柱是做那个作词还是作曲？还是词曲都是他。 嗯， 但是要跟所有想要听这首歌的媳妇们说声抱歉，因为邓丽君的歌是不太能够 是有版权问题的。 Yes， 所以可能你在电台听到的机会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低。 大家可以自己去 YouTube 上面听， 或是你可以自己练习自己唱给自己听。 啊哈。 那我有个问题要问大家， 嗯， 就是有没有谁真的有用过捷运站里面的那个叫做 Yo WiFi Free？ 不是不是，快取宝 哦。 然后那个是可以买菜， 对啊。 然后就那个箱子打开里面真的有菜吗？ 对啊，对啊，对啊，对吧？ 真的？ 对啊，对吧？对啊、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使用过那个机台，所以我没有办法目睹有人从里面取菜取出来。我那天自己有试着在那一台前面按一下，我想说好不好操控？ 嗯， 但我觉得页面有点难懂哎、 欸。嗯，为什么？ 就感觉有的壳好像是会放东西，我预先订货还放在里面。 对， 有的是里面本来就有菜。 对， 然后我看那个上面电子面板出现的，又觉得说，那个跟箱子上面的品名是有对在一起的嘛？反正如果我是一个要新用这个东西的人，我会在那边很怕，而且会卡很久。 嗯， 而且你又觉得你一旦付钱，门打开了，然后发现 不是我要的， 那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哎、欸，很困扰，又很想玩哎、欸。 光这个就是想太多了吧？最后这一步就想太多，你要相信这个东西。 那你有没有想买菜？ 没有啊，想买菜我就会去全联，我为什么会去快取宝买？ 那谁会在快取宝买 ？I don't know。 我就好奇，到底有没有人用过快取宝？ 我相信有啊，我相信有。 可能就是加注在， 而且因为他会讲得很棒，他说里面都已经就是那些可能有菜又有肉，所以你回家出捷运的路上，你来快取宝这边买好三菜一汤就可以带回家这样子。 嗯，是啊， 听起来很好听， 但你又不需要。 我就是好奇，就是使用度到底高不高？因为我很怕，我可能也来不及说服朋友去玩过快取宝这个东西， 就消失 在捷运站里面了。 对，很有可能，因为会需要这个东西，是因为我相信在便利商店没有这么发达的国家跟地区会需要这个。可是他跟台北捷运合作，可是台北市是一个便利商店这么如此密集的地方， 可是它里面会有一些很特别的，什么小农或是哪边来的。 他唯一的，对，他唯一的特别的地方就是你在便利商店不能取神采嘛，就不能取鲜果类这样子。 嗯， 蔬果类就差别就在这边啊。 可是台湾全联顶好什么都很多啊。 对呀。干嘛一直瞄我？ 我瞄你吗？ 你刚刚瞄我两次吧？ 没有吧？ 只是我没有抓到你的眼睛而已吧？还是我已经出现幻觉了吗？ 还是我这样你就觉得我在瞄你？ 02236399，不是，你刚刚眼睛翻得比较上来一点。 我是一条死鱼吗？ 02236399555。狼可以来啊哦，嗨， 马克玛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嗨，我是牛牛， 牛牛你好， 妞妞啦， 妞 妞 啦， 不好意思， 妞妞你好， 你好，我今天是要打来跟你们说，耶，我放假了， 快乐哦。 超快乐的，因为我们过年前会非常的忙碌，然后这一次是大概10天没有休息了，今天大扫除完可以回家了，超开心的，然后一连可以放7天。 嗯， 对， 你是做什么的？ 做美发啊。 哦， 一连放7天，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在过年前你们会特别忙的行业。 对。真的是累得跟狗一样。 对，所以今天要加班吗？ 今天算加班吧，可是跟往年比，我们今天已经算很早回家了。 而且有些发廊其实在过年前是会加价的，对不对？ 对， 所以你们有吗？ 我们有，可是我们就是多200块。 嗯， 对，就是不是那种，就是有些是 double 啊什么的，但是我们就是 double 也太夸张了吧 ？double 太硬了吧？如果我染一颗头6000 ，double 是12000吗？ 我天啊！ 可能 洗剪就是某一个部分 double。 对，可能会是洗发 double， 或者是剪发 double，或者然后染烫可能是看比例这样子。 哇，那这样还是很贵。 对，但是现在应该比较少了，就是不会这么夸张，那个是比较过去的年代了，因为就是那种妈妈的年代，有没有？就是要除夕当天啊，要去洗头啊， 就妈妈洗头头脏黑，爱动啥刚那种， 嘿，要吹高角度那一种，然后所以那个年代的妈妈，就是那个年代的美，就是美容院哦。就是会洗发 double，因为就看你要不要来，你要来就是会加价这样。可是他们都很愿意去啊，因为那个要撑很多天啊。 嗯， 对。可是现在的发廊比较不会了啦，就是形态有在改变这样子，对啊。 辛苦你了。 不会啦，我们今年已经算早了，我12:30就离开公司了。有一年是4点。 你说凌晨四点？ 对。 哈？12点半算早？ 对啊，因为有一次我也在人家发廊待了那么久。 哦，对哦。 对啊，我就如果真的待到那么晚，他们在收尾，真的就是三四点离开。 天哪！ 但我们这家店的习惯就是会忙到今天。忙完所有的客人之后就大扫除这样，所以有一年我们就真的是忙完了然后再开始大扫除，扫完真的是四点，然后回家骑车回家的时候卖猪肉的都出来了。 哇哦，真的好可怕哦。 对，但是后来我们就有经验了啦，就是可能前几天啊就开始先扫一些扫一些这样，然后到今所以今年就可以顺利的12点半离开。 好，恭喜你放假了。 谢谢，我是来跟你们分享的。新年快乐，你们辛苦了。 拜拜。 嗯，拜拜。 对耶，玛丽上次那个头也是弄到几点啊？2点半、3点。 一点四十， 快两点。 对，快两点。 好夸张哦。 嗯。 好可怕哦。 而且就是刚好前几天我就又去了发廊一次，然后就里面人就是整个要挤出来，大家都在弄头发、我就看到帮我弄头发设计师他的手都已经 就是坏掉了， 就是会太红啊、或是那个疹子，因为你可能忙太多然后自己免疫系统又失调、你就看得出他的那个 崩溃程度 疲劳，就是他们就是要赶快拼一拼拼一拼就开始放假。 好，大家那个放假真的是要好好休息啊。嗨、你好。 刚忘记讲一件事。 是吗？ 就是我在我们戏之夜的时候是 band 的主唱。 是 band 的主唱？那你们 band 是唱什么歌？ 有感觉。 小男孩乐团啊。 有感觉的， 有 感觉 的，有感觉。 有感觉的。 对对对对，有感觉。对。那你们 band 叫你们团名叫什么？ 我们随便取一个 Phoenix。 Phoenix， 嗯， 凤凰哦， 嗯，然后那个 band 半年就解散了， 所以现在已经解散了。 对啊，就表演完就没了。 哦， 所以你当时在台上有说：“大家好，我们是 Phoenix， 嗯， 我是主唱红豆。 嗯” 大家知道你叫红豆吗？ 不知道啊。 哦，是哦。 所以你有取个更酷的名字。 我是火凤凰。我是红凤凰，我是黄凤凰，我是红粉凤凰，我是粉红凤凰，超难念的。 哎，你们这个团一登场就带来很多的开心， 真的哎。 好， 算了，没有 get 到，再见， 拜 拜。 等一下， 干嘛？ 然后我们表演完的时候，我同学的朋友来看他表演，就说我唱歌很好听，然后跟我拍照。 啊哈， 爽爽的， 开心快乐飞上天，凤凰飞上天。讲完了吗？ 对， 好， 拜拜， 再见，拜。哎，团名叫 Phoenix， 然后每一个都是红凤凰、黄凤凰、粉红凤凰。 大家好，我们是 Phoenix， 我是红凤。可是你只要练好你自己就好啦。 哦，对， 练好自己就比较不会出包。 可是通常介绍不是都是主唱介绍吗？ 你说遇到团员都不讲话？ 对啊，不是，我是说在台上啦，台上不是那个那个 段落。让我们欢迎接下来是我们的伴手粉红凤凰。 对对，嗨，你好， 我是绿豆，晚安哦。 你才不是绿豆， 他就讲一句挂掉，他也爽哎、欸。 可他今天听起来心情比较不好，他昨天是很开心的在。 弄我们 在玩耍电话线路。 他今天 是真的需要发泄 哦。Stamina. And I 02-2363-9955，青春点点点，在小年夜，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好， 你好，马克玛丽， 你好，你好， 我是台北阿伟， 阿伟你好， 我想点歌可以吗？ 你想， 我可以说不行吗？啊？ 可以啊， 可以是吧？那不行， 哦。 所以阿伟要说再见咯。 好， 阿伟拜拜。 拜拜。 App 上有一位听友反映，可以请主持人跟音乐的音量调整到跟 Calling 的一样小声吗？我就陷入个沉思，所以我们应该其实是要把 Calling 变得大声一点吗？然后你再把你的 耳机转小声， 集体转小，还是你、 yep. 但是你又没有提到，那你觉得我们广告的声音怎么样呢？ 嗯， 我没有办法做一个好的平衡。 所以他可能应该就是觉得，他应该觉得就是 call in 的音量是刚好的，是我们太吵。 对，所以他那广告跟 call in 的音量是一样大的吗？ 应该不一样吧，广告是最吵的、啊。 所以结论还是应该要把 call in 的声音变大。 对，然后你再把整体音量调小声一点。 是的。 呵， 感谢你的回应， 感谢你的感觉感受，但前提是我们要有下一通电话我们才可以调整。02-2363-9955 好的，我们调整的时间来临了，我们有一通电话。嗨，你好。 你好。 喂，你好。 嗨，怎么称呼呢？ 你好，我是横滨的铁子。 横滨的谁？ 横滨的铁子。 那请你先把 App 关掉可以吗？ 我关掉了。 你骗？ 关掉了。 你骗人啊。 我关掉，他刚刚好像因为我 double click 了，所以他又开了。 为什么会有个锵锵锵像锅碗瓢盆的声音啊？ 因为对啊，我在厨房里面。 你在做菜哦？等等，在横滨，你现在半夜2:45在厨房干嘛？ 在厨房刚刚把油锅洗完，现在放了新的油进去。 所以 对啊，目前没有炖。 然后你现在要做菜吗？ 你现在故意要做菜给我们听吗？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那个油锅里面有的时候会有水分嘛，它那个水分温度到100点的时候它会爆啊。 所以刚才是油爆的声音。 对，是油爆的声音。 那你半夜是要炸什么呢？ 我现在在工作中。 在备料？ 在工作中。在，这不是备料，我们有在营业，我们是24小时的店。 你是便利商店吗？ 是24小时的连锁的，怎么说呢？ 叫 大猪排的，叫做松奶家。 松奶家哦。 嗯，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家叫做松屋的牛洞店？ 哦，我很爱吃松屋哎。 嗯，就是同一间公司的，只是他另外开的猪排店，就是不卖牛洞，只卖猪排。 哦，我倒是没有住过松奶家，他也是很久了吗？ 大概只开了大概7-8年左右，他目前刚开了第100的店铺，所以还算是这个连锁体系里面比较新的店铺。对， 好像一个噼噼砰砰砰砰砰砰噼噼噼噼砰砰砰砰噼砰砰。哎，你在厨房做内场还可以call in哦。 我戴着蓝牙耳机，一边洗油锅，一边刷地。 那现在店内有客人吗？ 现在店内好像，我看一下镜子，有一个看不到我的位置的客人。 所以你是去日本算是打工度假那一种吗？你是拿 working visa？ 不是，我已经来八年了。 哇、wow ， 我是没有钱回台湾。 什么意思？ 其实这一阵前一阵子我也跟就是 Facebook 上面群组的朋友聊过这个话题，就是好像在国外生活很久的人，其实很不容易回到你们想要回去的家乡、嗯，因为。比如说就工作上好了，你们要回国的话，要第一你要先找到工作， 嗯， 但是你不能保证你一定找得到工作，或者是可以找到比你现在更好的工作， 嗯， 然后我再来资历的话，原本那间公司待的人都已经前辈了、嗯，所以不管你能力是不是比较高，或者是你对经济的需求又比较高，然后你就是必须整个从头开始，但是你在国外是整个。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年纪也长了，于是你的生活需求会比较高，比如说长辈年岁到了会比较花钱，或者是有小朋友，或者是有家庭，于是你没有办法再接受那种从头开始的人生， 哈，所以就回不去了， 所以你就 回不来了， 对，对， 嗯， 对，这是一种怎么说呢？心酸嘛， 是， 对呀、啊。嗯，有的时候也会跟光宇哥聊到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说说加油这样。 好 对， 好的，横滨的，你说谁？ 铁子， 铁子哥， 铁子， 铁子， 发铁子给你 啊啊！铁子哥，请你继续在深夜努力的炸猪排吧， 干巴嘞！ 好的， 拜拜， 好的，拜拜。 怎么样？刚刚够大声了吧？这口音， 刚才 真 的很大声！ 是我的妈呀，够大声了！ 我以为我在看乱打秀呢。 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小提琴首奖得主曾宇谦，挑战塔蒂尼《魔鬼的战音》与恩斯特《夏日的玫瑰》等名曲，展现小提琴的绝妙技艺，演出跨越300多年历史轨迹的作品。曾宇谦首张专辑《梦幻乐章》。 吉凉茶不必抽奖，直接送你澳门来回机票，赶快拨打02-2671-0215 02-2671-0215，活动详情请上王老吉凉茶粉丝团或王老吉官网查询，再不抢就来不及咯。 说出口的承诺。 FIR 阿庆，摇滚女鼓手陈曼青，阿尔法好歌再推荐，纯爱游戏1月21日，阿尔法22周年光 light 演唱会抢先听，买专辑送演唱会入场券，限量1000份，售完为止。 阿尔法 music， 大家好，我是田雅霍。 飞天那位空中的梦想家，就爱天女 UFO。 我们打勾勾手表，谁也不会离去，打勾勾，我知道你懂我的心 baby。 到了最后要跟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今天小年夜，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小年夜。然后呢今天晚上小年夜了，然后今天除夕，不管你是有要大扫除的，还是有什么传统要过的，或是要平平安安在家里面休息的，都希望你们有一个很好的新的一年，展望荆棘。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最后送上来自于 The Weeknd 跟 Daft Punk 的合作 I feel it coming， 我感觉到他来了。 你是感觉到感冒病毒来了吗？ 我感觉到假期他来了，病毒已经在了。大家晚安，好好的保重身体，不要跟我一样放假以后感冒，哭哭。